4006716456。

这之间最平凡却一番一点点流浪。我和你只要一颗心，什么也不怕。谁不是一个人陪一个人看一看这个世界啊。如果是真的爱情啊，找个理

受你的融化，只愿你把我珍惜，给我一切关怀，给我一切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扉，好好爱我，好好珍惜这份情感，来之不容易，好好爱我，不要犹豫，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，我的一片心意，我一封献给了你，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怕你冷冷的待我，不求你的富贵，不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，给我一些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也就能满足我心扉，好好爱我，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，好好爱我， 爱我， 不要犹豫， 不要犹豫， 我的心已经属于你，好好爱我，好好珍惜这份情感，来之不容易， 不容易， 好好爱我， 爱我， 不想勉励， 不想勉励，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，

轻声说，我爱你。 伤口赶走失落，那道伤口抵过绝望苦痛。闭上眼睛，我祈祷绿光降落，那是你给我的承诺，在雨落的天空许下两人的梦。我才懂爱是相信的寄托，不管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。 不要多沉默，不要多寂寞，不要多纠缠再多，只要相信尽头有人在那遗落的曙光等我。总不能太久，不算命运左右，不算有多少起错过，希望你会听懂我的天空。你落在这边等什么？不算你犯错。 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。